过像你吸引，寻梦想只我一个人，才能令你最倾心。这晚难再问你一切，从碧海的你这眼神，如何自作再天真。心这刻不懂伤感，这刻终于降临。来离别我，来离别我一生，但愿学会不需要是你，学会不想爱着你。情难等，情难忍，能离别愿你请关灯，让我出口里度过，让我哭泣里度过。能离别莫说，再给一个吻。爱过了你算是教训，终于也一个人，迎着是每分光阴。心这刻不可相近，这刻不想再重，离别愿你请关灯，让我漆黑里度过。